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40集，灰色边缘。此言一出，偌大的虚拟会议大厅顿时陷入了沉默。陡然凝固的气氛中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聚集在了红色光柱中那名看似平静的中年男子身上。 哼，你的意思是想抓江瑶做人体实验吗？穆寻之。 半晌之后，陆静怡笑了笑，忽然开了口。 没错， 蓝色光柱中那位被称之为穆寻之的男子直视着陆静怡，并没有否认。 想必你也清楚，近几十年来我们灵玉台的后备力量严重不足，如果不再想点办法，怕是与妖神府的制约平衡将会被打破。 穆寻之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 当年与妖族的和平协议缔结后，明面上妖人两族和谐相处，但暗地里双方一直暗潮汹涌，之所以一直没有撕破脸，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对方对我们力量的忌惮。而一旦这种微妙的力量平衡被打破，那些妖类又岂肯甘愿隐藏于世，将地界的主导权继续交由我们人类之手。更何况如今连凤凰都失踪了数百年，他们妖神府旗下各大部族恐怕早就蠢蠢欲动了。 你说的这些也是我们一直所担心的，所以我们司研部也在着手开发各类法术与武器，为的就是维持力量震慑，避免这种最糟糕的事态发生。 黄色光柱中的男子刚开口解释，便又被穆寻之打断了。 但就算法术研究的再成功，没有合适的异能者作为载体，也是毫无用处。 穆寻之说着，视线扫过其他光柱中的那些人影，言语中的压迫感又多了几分。 近年来，拥有能借妖神之力的异能者本来就已日趋减少，更何况每个异能者体质属性差异参差不齐，发挥出的力量也有限，而如果能从那名无色体质者身上研究出突破属性限制的方法，甚至让更多人能承载凶兽之力的话，我们灵玉台将就此立于不败之地。 但你这么做的话，无疑在给对面妖神府释放不良信号，反而会加剧局势的紧张。 橙色光柱中的女子严肃地开了口， 而且不良后果还不仅限于此，用活人做人体实验有违我们灵玉台的原则，甚至对于现有的异能者来说可能会造成恐慌，毕竟谁都不愿意成为下一个牺牲品。 这一次紫色光柱中的那名看似柔弱的男子口吻倒是相当坚决， 的确，一旦组织内部产生恐慌，将动摇整个灵玉台的根本，风险太大了，我也不同意这种行为。 黄色光柱中的人影摇摇头，看向绿色和青色光柱中的那两道身影。 其他两位怎么看？ 哼，说的好像没有无色体质就干不成事似的。我们刑狱部可不像军机部那么废物，就算不搞什么人体实验，我们的实力也照样不输任何一方。 绿色光柱中那名粗犷的男子呵斥道， 这件事要不再从长计议一下吧。 青色光柱中的女子看了眼穆寻之的表情，委婉地开了口， 既然各位大多都持反对意见，那么此事就暂且搁置吧，你觉得如何呢，穆部长？ 陆静怡淡然一笑，把问题直接抛回给了穆寻之，后者板着脸没有吭声。 目前的事态下，最紧急的 还是追查那家伙的下落。关于这点，不论是军机部也好，其他部门也罢，都是首要任务。当然，我也会抽调一部分直属部队支援军机部的调查，这点不用担心。 陆静怡笑着，环视着光柱中其他几位的身影。 如果没有其他议题，今日的理事会就到此为止吧。 恼怒的锤桌声从偌大的办公厅里响起，只见那名刚解除虚拟会议中的中年男子，双拳紧握，愤恨的神情在看似严厉的脸上显露无遗。 陆静怡这只老狐狸，借人挡刀不说，还想把手伸到我们穆家的势力里，简直欺人太甚。 穆寻之面色铁青，视线再次聚集在办公桌上那份标注着刺眼紧急记号的通缉文件上，却看见文件正中照片里的那名表情狂妄的男子咧嘴冷笑着，简直像是在嘲笑穆寻之的狼狈，这令他的愤怒更加火上浇油。轻轻的敲门声将穆寻之从暴怒中拉了回来，抬头一看，却发现穆剑云正拿着一份文件犹犹豫豫地站在办公室门口。 我记得有教过你进门之前先敲门，怎么连你都不听我的话了？ 穆寻之冷冷注视着穆剑云，充满压迫感的话语令后者有些紧张。 对不起父亲，我其实刚才有敲过门的。 还敢顶嘴？ 穆寻之怒斥道。 还有，我说过多少遍，工作场合不要叫我父亲。 是穆部长。 穆剑云神色纠结地低着头，像一个被罚站的孩子一般杵在门口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 好了，别傻乎乎站在那儿，进来吧。 爆发过后，穆寻之似乎终于微微冷静了下来，他撑着手肘，疲惫地揉着眉心，只是穆剑云坐在办公桌前。 说吧，什么事？ 关于那家伙的下落，这是最新进展。 穆剑云说着，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文件递到了穆寻之的办公桌上。 长友山地区。 穆寻之剑眉微皱，看向面前的穆剑云。 你确定吗？ 虽然不完全确定，但有消息指出，那家伙的气息似乎在那块出现过。 穆剑云说道。 另外还有一点，昨天晚上长幼山地区附近的未央古城似乎曾出现过异状，有目击者声称似乎见到了疑似山体连环崩塌的现象，但一转眼又恢复如初。目前后勤部他们已经赶去调查并处理善后事宜，但我总觉得这事说不定和那家伙有关。 未央古城，我记得你说过那个姓江的小子似乎最近也去了那里。 穆寻之想起了什么，开口问道。 是的，根据情报，他似乎是为了拿到须脉草而和饕餮一起去了未央。 穆剑云犹豫了一瞬，轻轻移开了视线。 哼，连饕餮都跟着去了吗？哼，这下有意思了。 穆寻之冷笑一声，食指交叉向后靠在了皮椅上，一抹似有深意的微笑浮现在嘴角。 你收拾下，即刻启程前往未央跟踪那小子的下落，时时汇报他的动向，但不要暴露自己。 部长，江瑶他不是犯人，为何要…… 怎么，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？ 穆寻之双眼一瞪，毫不客气地说道。 那家伙的线索既然出现在那块区域，而那么巧那小子也在附近，我有理由怀疑这其中的联系，单独派你去也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。 穆剑云微微张口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在穆寻之冰冷的目光中把话吞了回去，在默默点头后 随即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 哼，就算那小子和此事没有联系，我也可以让他们有联系。而一旦那小子被冠上危及人类的罪名，他的处置权便会落入军机部之手。 穆寻之看了眼穆剑云离去的身影，随即将视线移回了办公桌上的那份文档。 世上很多事并不是非黑即白，要想办成大事，维护家族的地位太过执着于正义不是什么好事。 穆寻之冷声呢喃着， 总有一天你会理解我的苦心的，剑云。 办公室外，穆剑云低头驻足在办公室门口，眉头渐渐紧蹙。在办公室内的呢喃消失后，穆剑云轻轻转过身，消失在了长廊尽头。 阿铁！ 一阵穿堂风从这片狭窄的一线天小道吹拂而过，令江瑶不禁打了个喷嚏。 糟糕，怎么打喷嚏了？该不会因为淋了雨着凉了吧？ 江瑶揉着鼻子，不无担心地说道。 哼，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是有人在背后想你了呢。 饕餮笑着调侃道。 我孤家寡人一个，又有谁会想我呢？ 江瑶苦笑着摇了摇头。那个在世上唯一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，早已在十年前便抛下他出国失联，而将自己一手抚养成人的师父，也依旧是了无音讯的状态。接连经历被抛弃的他，本该早已不奢望自己会被谁牵挂着，而内心的深处却又克制不住，萌生出些许不切实际的希望。这让他的心中不由泛起一丝苦涩。 说起来，你以前也都是一个人的状态吗？ 似乎是不太想继续沉浸在这种难熬的苦涩之中，江瑶开口岔开了话题。 这些年来，你有和你那些兄弟，就是其他凶手联系吗？ 没联系。 饕餮干脆地说道。自从我选择为灵玉台做事后，我和他们就已经不是什么兄弟了，我想他们恐怕也不愿意再见到我。 哦， 江瑶有些尴尬地低下头，感觉自己问了不该问的事，踌躇之间，他却又不由再次想起了那个曾让自己疑惑已久，却总是被饕餮回避掉的那个问题。 他杀了人，确切来说，他吃了一整个村子的人，他身上的罪孽可不是仅凭为灵玉台做事所能洗清的。 吃了一整个村子的人赎罪，这就是他选择为灵玉台做事的动机吗？江瑶悄悄转过头看了眼饕餮看似平静的表情，在与饕餮经历过一系列的生死冒险后，江瑶对他的感情已经从最初的陌生与警惕渐渐趋于熟悉与信赖。虽然有时候江瑶也搞不明白对方到底在想什么，但他也实在不敢相信饕餮会毫无理由地做出如此残暴之事。 那个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。 江瑶犹豫着偷偷观察着饕餮的表情。 就是关于…… 嘘，别说话。 饕餮的脸色微微变了变，忽然站定住了脚步，江瑶一惊，连忙住了嘴，顺着饕餮的视线向前望去。只见远处蜿蜒的小路前方，赫然出现了一道暗淡的光点，一条模糊而细长的人影在光点中轻轻摇曳着，漂浮着，仿佛一只张牙舞爪的鬼魅，在小路的尽头静静注视着两人。